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齐叮一声啦，叮一声啦，我哋一齐切蛋糕啦，芝嘉怡，好唔好啊？多谢晒，喂，仲有刘威为我哋一齐切蛋糕啦。 好啊， 预祝 Albert 前辈， 唔系，主要唔系咁啊，我真系错咗，你又预祝我生日，我都冇一啲。即係感覺都冇嘅，本來因為我唔記得咗我幾時生日嘅，但係咧竟然咧第一個咧送咗咁嘅蛋糕，但係嗰個蛋糕真係唔好放我， 好特別， 係放咩咧？就係放我哋即係全香港嘅人咧一齊慶祝咧，為啊江文蔚啊 Vivian 咧係要，因為我哋就算認唔識佢都好啦，中唔中意睇打劍都好啦。全民都睇緊，全民都講緊，所有嘅新聞不斷咁樣播，咁啊即係百看不厭嘅喎。佢嘅最後嗰劍咧，我睇咗十次到啦。 係啊，係哇 ，pose 咧係真係。 嗰個 pose 又應該我諗咧，即係自行咧影咗佢落嚟。咁然後咧做一個 statue， 即係嗰啲一個像咁樣咧，然後咧係擺喺啲即係公眾嘅地方咧，等人嚟打卡都好啊。 絕對要。 哇！嗰個即係最後嗰劍一篤，即係一劍震神州啊！真係。 同埋佢係點講咧？反勝嗰下其實真係 最係即係離奇啦，即係基本上冇。零点零几机会嘅就得，你点解留落后7-1嘅？即系大家系世界级，我赢紧你7-1， 食硬我12分搞掂噶咯。 系啦，系啦，即系唔系15分？ 15分搞掂。 啊，咁但系12分啊 ，sorry。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基本上已经冇噶啦。但系竟然咧，就系即系鼓励咗好多人。我谂佢最重要咧就唔系话啊，佢攞咗个金牌，我哋又多个金牌啦咁。而系即系嗰种鼓励啦。 系，同埋成个过程啊。 系啦，即系我已经去到冇啦，去到谷底啦，或者人生都好多个个都会遇到噶嘛。 冇错。 原来咧系有咁大嘅鼓励作用。 好劲啊！ 好似啲个意志力坚强。 好啦，今日二千零九再从咗呢开始咧，竟然系讲呢一个样，未试过啊。 好开心。 好啊，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系芝吉儿同埋刘。知曲兒啊 ，sorry 啊，係讀個曲字嘅喎， 知都幾好聽啊！ 佢俾咗心理前輩講我哋嗰一次， 唔係你係咪你有冇查過字典咧？ 有啊，佢有兩個發聲嘅，一個就係曲，一個就係我唔記得咗 曲啊， 曲啊，知曲。 所以我咪就係我入咗腦咧，我因為我當年咧，我真係查字典 啊。 所以我覺得你係我次次都叫你知谷兒， 知谷兒 OK 嘅， 但 係 個曲字咧我就揾唔到 喎，係咪啊？ 係啊，咁但係咧，但唔緊要，唔係，但係最重要咧係你 original 啊嘛 ，original 係即係 original 嘅人咧，你話乜就乜噶啦。 多謝。 即係譬如你而家我個名，我真名咧，你話俾我聽，我係靚女啊，知咁樣咧，咁我就係啊，咁我哋會係啦，咁我哋就會一齊跟噶啦。嗱，呢個係好重要啦。咁啊，知谷兒咧就同埋劉威王， 系啊，yeah！ 多谢啊，又上嚟啦， 系啦，咁啊，呢啲都系黎哥嘅好朋友啦，所以今日咧特别开心。不如咁样，我而家突然间咧就即系多谢啊，知曲儿咧送咗一个咁样嘅蛋糕，因为点解我解释呢个蛋糕咧唔系普通蛋糕，而系一棵树嚟，即系我有一个盆栽嚟嘅， 系啊， 竟然咧原来咧发觉你系识做蛋糕嘅， 系啊， 做咗个跟住咧嗰个花盆咧先犀利，全部个福字嚟嘅， 系啊，真系福气蛋糕， 好多福字嘅，叫做咩蛋糕？福气蛋糕 有福气植物蛋糕， 所以啱晒。我突然间咧谂起我头先咪有个宣传咧，话我哋要搞一个 我是 DJ 的大賽，我哋香港電台。咁咧，突然間就訪問我當時點樣做 DJ 啦，點樣入嚟啦。我講緊係四十幾年前，咁入嚟咧，我就做咗一個叫《土佬歌集》，跟住咧再做一個叫做《福星高唱》嘅節目。咩叫福星高唱？福咧就係福桑嘅福。咁我嗰陣咧係唱福桑噶嘛，同埋介紹福桑。咁做埋 DJ， 所以咧，我突然间喺四十年后咧，攞翻呢只歌出嚟，而家唱，但系唔系唱俾我听。呢、這个福星高唱系我哋一齐将啲福气咧就散发去全香港，就为呢个 Vivian 啊，呢、這个江文蔚庆祝，同埋为咗我哋香港嘅运动界庆祝， yeah. 为咗我哋全香港嘅所有市民庆祝，因为大家好开心吓，俾阿 Vivian 咧。真係做攞咗呢個金牌咧，唔係淨係金牌咁簡單啊，而係一種我哋香港人即心裏邊嘅一種抒發嘅情懷啊，彈曬出嚟。我諗三點幾個時候，全香港震曬啦。 係啊，我因為我都係睇 live 嘅，所以嗰刻係吵醒咗我太太。 但最主要咧就係我當時咧就係呢只歌嘅歌詞咧就好開心嘅，笑在面上嘅一隻歌，大家一齊慶祝嘅一隻歌叫做《福星高唱》。OK， 福福星高唱，福福星高唱，笑在面上。你我他笑在面上，每个细胞要自由共享，轻奏每个吉他最清晰最嘹亮，福星高唱遍大地上，透过空气在荡漾，看笑状态也达成梦想，束缚永远放松，再飞身白云上高唱。山岗飘山岗，远处在远处，要远方音量。一曲跟一曲，跟那拍子鼓掌运声唱。福星高唱，福星高唱。 歌名就系叫做《福星高唱》，咁当然啦，原曲咧就系我好中意嘅 Everly Brothers 嘅歌，叫做《Dream Dream Dream》，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呢个梦想咧，原来唔系发梦，系可以梦想成真嘅。恭喜恭喜啊 ，Vivian！ 恭喜晒。 山岗飘山岗。远处在远处，要远方音量，大声啲！一曲跟一曲，跟那拍子鼓掌运声唱，福福星高唱，福福星高唱，福福星高唱。真系四十几年前嘅， 听都未听过， 梗系未啦。呢只歌就 Dream 又听过啦，但系咧，我就当时系好中意唱民歌，亦都系做民歌节目，所以咧将呢只歌改咗佢变成中文， 好易上口啊！ 梗系啦，因为 下次都唱呢首啦。 就可惜咧，你哋就未听过，如果唔系我哋识咯，识咯， 福星高唱，嘿！ 呢啲歌就啱晒今日啦，大家全民咧都好高兴，好开心。咁大家一齐庆祝咧，就为咗我哋香港呢一种情怀咧庆祝下。好，我哋今日咧就当然有好多其他嘅抒情歌啦。抒情歌之前咧，我好想你哋两个合拍一首咧，就真系我觉得你今日咧，即系应该用只歌嚟代表你今日嘅状态咧，就系最佳拍档嚟嘅，系啦。 其实我系第一次同阿芝芝 系咩 做 合作， 合作甚至乎唱歌， 系啊。 吓，我以为你哋系好熟成嘅合唱噶。 唔系，其实好多谢芝芝今日系啊，我佢搵我我。即系我系好想嘅，之前已经好想。 我又搵咗芝芝话，我要搵一个好靓仔嘅拍你啦，咁样。即系终于佢搵咗。 其实我屋企人指明佢嘅，因为咧，我屋企人睇比赛嘅时候咧，特别我先生咧，佢好中意威王把声嘅。 系啊。 跟住佢话：，如果你搵个 partner， 不如你搵阿威王啊。咁样跟住我即刻话 ：，OK， let me call him now。 OK， 迎接咗今日嘅千里歌再重聚嘅日再月佳拍档。 Thank you. 要叮当，个样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 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最佳拍档。 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 我帮你搵钱，我帮我清仓，最佳拍档。 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 好啊，你需要帮忙， yeah. 我更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 你向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 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 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 你需要帮忙，我更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 你喺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 我一切担当，你可以心安，最佳拍档。 我哋系 最佳拍档，永远系 forever 最佳拍档。 哇，有啊！就話第一次拍檔喎，真係啊，唱起上嚟好似咧就夾咗成百次咁啊！ 好 嘢，首合作歌曲啊！ 係啊，劉威王同埋支曲兒咧，同我哋一齊唱當年咧出電影嚟嘅，你知唔知啊？你有冇睇過 啊？ 你哋出咗世未啊？ 出咗世啦！出咗世啦！麥家 係啦，但係麥家同埋阿差婆啊，啊，即係佢個拍檔咧，佢哋最佳拍檔其實你個原唱梗係許冠傑啦，即係張艾嘉就係個差婆啊嘛，佢個花名就叫差婆，係差人嚟嘅，係啊，就係Madam嚟嘅。 我仲記得光頭仔， 光頭仔啦，就係佢細個嗰個佢個仔啦，但係佢自己都係光頭噶嘛，麥家都係， 係冇錯。 咁啊，即係好出名嘅一套 電影， 唔係一套嚟噶啦，後來咧變咗好多套，啊一連串嘅。 Oh. 你知唔知麦家叫咩名啊？ 仲有咩皇家密令啊？ 系好多噶，系啊，即系最佳拍档之乜嘢，都系许冠杰加麦家加呢、這、一个张艾嘉。 张艾嘉， 你知唔知麦家诶喺戏里边叫咩名咧？唔识噶啦，支曲儿一定唔识。 麦兜。 唔係，佢真係麥家係佢嘅真名啦，即係佢嘅藝名，佢明星嘅藝名啦。但喺戲裏面佢有個角色噶嘛？ 真係㗎， 係㗎， 光頭佬。 我估㗎咋？ 光頭佬又啱，但係咧佢直情個真名咧就叫做 Albert R 歐瑞強。 真唔真啊？ 你問下，你問下，你係一個資深嘅 keyboard， 資深嘅戲迷，真嘅 Albert 話真嘅。 哇，原來 係 咁。 係啊，係真嘅。三出佢都系叫做歐瑞強， 直情叫 歐瑞強，即系唔系撞嘅。 好正喎呢個。 喂，咁我哋今日揀呢首歌 嘅 時候， 真 係 very good 啊！你哋唔知噶啦，因為你哋後生啦。因為嗰出戲咧係即系 box office 咧，就係最佳電影。 Albert， 你估話頭先我哋 rehearsal 你都冇講嘅。 唔係，我突然間諗起啊！如果你唔講光頭佬，我唔記得咗。咦，係佢叫 Albert 啦，歐瑞強咁樣嘅要。 Okay. 啊，就唔系就咁讲嘅，即系佢一嚟一问佢咧，敲问佢咧，你叫咩名啊？咁佢就唔会讲话我系 Albert 欧瑞强，咁样唔好笑。佢系喂 Albert 牛水嘅，有少少台山音嘅。 哦，一，我记得佢 系啦， 我哋下次 introduction 都可以咁啊。 可以， 我系志工咦，边处？ 诶，呢啲真系都属于 days， 咁啊都系我哋香港一路成长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好 close 嘅，即系音乐界啦、电影界啦、电视啦嗰啲人咧，都系识来识去， 系 都系嗰班嘅， 好多时都系三妻， 三妻嘅，多数都系三妻嘅， 冇错。 咁啊，你哋就一妻已经好劲啦，因为你啲中年好声音嗰啲咧，哇，通街都系，即系而家你哋师弟师妹咧。 成百噶咯喎，分分鐘。 中三都嚟啦，好期待、啊。 中三都嚟啦， 係啊，即係每一次都起碼，如果入一百個，你咪一百個咯。 係 啊，咁你起碼已經加埋三百個咯 喎。好多兄弟姊妹，好多熱愛唱歌嘅朋友。 係啊，冇錯。係 咪真係好好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哋今日都唔會坐喺度同我唱歌啦。 冇錯， 真係 真係透過 真係唱，即係如果我點會知道你唱歌咁好啫？咁真唔知㗎， 真係 佢 呢個 其實睇住佢比賽邊成長啊，呢下先係最正。 係 啊， 個數人 唔係呢個係真㗎喎。 係啊， 因為第一屆即係有時你初初大家好驚㗎嘛，係 啊， 騰曬雞咁樣，我見到你哋個個好多騰曬雞嘅。即係真係冇經驗啊嘛，都未上過電視， 未學過唱歌， 未學過唱歌，冇上過電視，冇咁公開嘅表演添。 冇錯， 啊咁所以突然間都哇成長到而家好，哇犀利！ 依家帶住我啦， 咩啊？依家你帶住我哋。 咁啊，今日咧就好好嘅，即係呢一個最佳拍檔咧，就會擦出無限嘅火花。咁啊，呢個知曲兒咧就唔知你咩背景啦？哇！喺你咩？舊歌你又識，英文歌又識，粵語歌唔使講啦。國語歌你都好掂喎，原來好似我又懷疑你係國語人嚟嘅。 我媽咪係上海人嚟㗎，係、 哦、 啊，陳軒嘅。 哦， 所以我睇《繁花》特別係嚇。 哇，投入，你真係明㗎。 社會特幹，社會特天， 真 係 㗎、 啊。 哇！ 我上海話分分鐘勁過我啲廣東話。 因為你又一路跟媽咪，但係佢即係一路同你講上海話嘅。 即係證明我同我媽咪關係非常之好，因為一講秘密咧 就講上海 話 啦，冇人識聽。系喎，呢招真系劲喎！给我一个吻，即系石石啖我啊！咁点讲嘅上海话？ 帮我一个吻， 哇！ 亲一亲我好吧？ 哇！呢个就斯文啲，呢个斯文啲啊！亲亲一亲亲我好嘛？我都几佩服，同埋即系觉得几好听嘅，即系好有韵味。尤其啲女士讲啦，哇！即刻嗰个我甚至去咗嗰啲影像咧，做咗《繁花》里边嗰啲影像。 上海话嗲啲嘅， 好嗲啲。 同一句说话，如果你话唔得。廣東話咪唔得，上海話係 vacui， 哇，咁温柔啊！ 你成個感覺好似台灣人咁啊！佢話不可以哦，咁樣 係啦係啦，嗲啲嘅， 係啊，所以唔同嘅語言。 但係咧，我覺得上海人有一樣嘢好叻嘅，我真係都去過好多次上海啦。咁喺街嗰度咧，隨時都會聽到人哋鬧交嘅，好勁噶鬧交。 如果一鬧起上嚟， 係啊， 佢個共鳴位好 勁，好 勁 嘅，好響嘅。第一、第二咧，好密嘅。你講到 係啊， 即係我當然唔知道講乜啦，好快 可以講好快。我等到咁樣咩？等而家緊咯，等而家緊到咩都講。嗱，我頭先上面全部都係冇 一個上海話。 全部都是上海話， 全部上海話，所以我哋唔明嘅。咁但係即係，所以變咗啲，即係佢係一個上海媽咪個女，唱只國語歌，同埋唱呢啲懷舊，即係當年喺上海非常流行嘅一隻歌。 Yes， 多多指教。 你再講一次得唔得？ 不我一個吻。 哇！真係嗲死人， 紅都面曬啊！真係。 酷兒不酷兒， 給我一個吻。 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呀，敷衍也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纵然瞪着你眼睛，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纵然闭着你嘴唇，你没回应，我也要向你恳求，却不相信。 Seven lonely days make one lonely week. Seven lonely nights make one lonely me. Ever since the time you told me we were throughSeven lonely days, I cried and cried for you.可以，不可以？问。 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呀，敷衍也可以，吻在我的脸上，让我想念你，纵然瞪着你眼睛，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纵然闭着你嘴唇，你没回应，我也要向你恳求，绝不伤心。Seven lonely days make one lonely week. Seven lonely nights make one lonely me. 给我一个吻呀，敷衍也可以。飞吻表示甜蜜，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感谢你。 感谢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真 感谢坚哥，感谢。 有呢只歌咧就真系好好诶，好啱你啊！你第一就上海妹啦吓，半个上海妹啦， 上海婆啦， 上海婆。咁啊，第二咧就即系诶，你唱歌嗰啲风格啊咩，好多时候都诶会选好多。我唔知道，我因为我咁啱就好少睇到你哋比赛嘅时候， 系 因为我翻紧工啊嘛，即系我直播紧啊嘛，咁所以就撞咗时间噶，同你哋嘅节目， 系啊， 所以我就好少睇你点样成长。 哦，系撞到影一影， 系影影噶，咁我好少睇噶。但是就开始認识得你们就反而后期同埋仲要真人来到这里唱呢，咁即係所以頭先嘅歌啱啦，又即係上海婆啦，上海妹啦， 咁你跟住都 Seven Lonely Days 係你喺外國讀過書嘅， 係啊，我係三藩市LA 長大嘅，十幾年啊， 咁你廣東話又點解唔好咧？同邊個講咧 ？Mommy Daddy 咯， 哇，咁即係三種都好， 所以咧啱啱比賽嘅時候嗰啲廣東歌真係 Oh my goodness， 係啊 ，Oh my goodness， 好辛苦啊，當初好辛苦。 如果冇魏以山老師去教我點樣啲發音咧，我諗我都到而家都是亂咁嚟 嘅。哇！真係好彩， 感謝佢。 位啊，因為 Rita 其實都是半個鬼嚟嘅。 係啊，所以咧，佢教我嘅時候咧，全部都是用英文嚟翻譯，所以我先知道 佢都係一般嘅啫，佢都玩拼音嘅。不過頭先只歌咧就真係好，以前係當然啦，諗都諗得好好流行，一個好懷舊嘅嗱女歌手叫 Georgia Gibbs 啊。咁佢咧唱啲 Seven Lonely Days， 因為呢只歌太 hit 啦，全球啊。咁、 yeah. 於是乎咧，我哋即係中國嘅歌後咧。张露小姐， 嗯，张露， 张露你知唔知边个嚟噶？ 知道， 你哋知啊？嗱，佢唔知啊。刘伟煌，一阵间你会唱到张露传承落嚟嘅歌， 真系噶？ 点解？因为你会拣，你系咪拣？你头先话俾我听，你会唱杜德伟嘅歌， 系啊， 杜德伟就系佢仔啦。系咪好得意咧？ 真唔真啊？ 系真嘅，张露嘅仔就系杜德伟。系啊，咁啊，阿张露嘅先生咧，亦都系菲律宾人嚟嘅， 长知 识，即系系音乐家嚟嘅，即系又系即系 band leader 啊咁样嘅，咁所以咧佢成家咧都系玩音乐，好嘛？咁所以今日咧即系充满晒即系音乐传承嘅气氛。 International， 九点半啦，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继续庆祝用歌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昼率领代表团出发访问三个东盟成员国，他已经抵达首站老挝，多名当地人员在机场停机坪迎接。李家超和随行的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和在场欢迎人员握手，其后登上专车离开机场。李家超出发前在香港机场表示，到访的三国包括老挝、柬埔寨和越南都拥有庞大市场和商机，此行可增强政府层面的沟通联系。警方倒破一个活跃于本地的犯罪集团，利用作为练功券的伪钞骗取虚拟资产。 过去两日行动共拘捕四名男子，年龄介乎14至39岁，涉嫌串谋诈骗和保管或行使伪钞等罪，相信和多宗加密货币骗案有关，骗款总值超过1100万港元。警方說有關連公權主要讓內地銀行職員練習數鈔票，會調查來源。警方發現有犯罪集團假扮加密貨幣找換店的負責人，在社交媒體網站貼文聲稱以高於市價購買加密貨幣，當受害人表示有興趣交易，騙徒會指示受害人到虛假找換店進行交易，並展示多沓偽鈔以騙取信任，然後要求受害人轉錢到騙徒的加密貨幣錢包，再轉走有關款項。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山泥倾泻现场搜救结束，事故造成15人遇难，6人受伤。事发在寿岳乡益条村，今朝8点几，山洪引发山泥倾泻，一座一层高民宿被冲倒，21人被困。事发后，湖南各级先后调派救援力量700多人投入救援。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南岳区24小时降雨极值超过302毫米，降雨导致南岳区核心城区被淹严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港队运动员打气， 江文蔚在巴黎奥运个人女子重剑项目为港队夺得首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港台奥运三语共用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是清代小巧精致的鼻烟壶，是身份和时尚的象征。 它同时是一种汇聚了中国工艺结晶的珍贵文物。 有请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中国文物伍启俊讲解一下鼻烟壶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鼻烟壶可能很多市民都未必很熟悉，其实它不单单是用来去栽鼻烟的一样很实用的器物来的，而在清代它更加是一个潮流的象征，人们会佩戴鼻烟壶作为一个挂饰又或者是装饰屋企这样的。细小的鼻烟壶其实它汇聚了很多种的中国工艺，包括是玉器、玻璃器、珐琅器、漆器等等，其实就好像一部就真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这样。所以它虽然很细小是方寸之间，但是其实它见证了最精巧的中国工艺。 2023年，香港艺术馆获得著名收藏家冼祖谦遗孀冼石允玉女士捐赠490组原本收藏在浮云轩的中国鼻烟壶。 承传这一种慷慨贵赠的心意，艺术馆以就真厚礼为题，展出这一批珍贵的藏品。 咁今次展覽呢，我哋就唔係單單由時序或者工藝去切入啦。正如頭先所講呢，今次嘅捐贈呢係冼氏夫婦送俾香港嘅一份禮物啦嘛。咁而有趣嘅係呢，喺清代嘅時候俾煙霧其實亦都係一份流行嘅禮物嚟嘅，唔單止係皇帝用嚟賞賜俾啲神下啦，又或者朋友之間相送呢，俾煙霧呢都係一個送禮嘅手段嚟嘅。所以今次展覽呢亦都會由禮物嘅角度切入呢，就邀請觀眾一齊由點樣揀選禮物入手呢，去公眾介紹俾煙霧去精巧嘅工藝。 就真厚礼侯云轩藏中国鼻烟壶捐赠展， 香港艺术馆三楼中国文物展览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愉快声音天空任意飞，粤语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呢首歌就叫做《我是 DJ》啊，因为是第一个版本嚟嘅。咁啊，点解要有呢啲咁嘅歌咧？就因为咧有一个好大嘅 campaign 啊，吓一个行动咧就叫做《我是 DJ》，开创新星途啊，声音嘅声啦。咁其实咧就系想招募一啲新嘅 DJ。 唔知我哋够唔够资格咧？ 一定够， 你一定够， 因为十六岁楼上咧 就可以 啊。系啦，你够十六岁未啊？ 哦， 你 够钱 够，系啊，啱够系啦。 咁 我好似睇你 应该 OK 啦， 睇你个样都好似够。不过最重要咧就系个唔系个外表嘅， 系 个脑够唔够十六岁啊？ 系啦， 系啊， 呢度争少少， 唔紧要啊。其实咧就呢个 DJ 即系好宽松，因为以前我哋做 DJ 咧，从来即系第一就冇 DJ 大赛啦。 系 咁啊，第二咧就根本唔会唔限年龄噶嘛，梗系搵啲年青有为嗰啲啱啱毕业啊，嗰啲后生仔啊， 系 啊，因为我哋以前招即系搵亲都系呢啲嘅，即系我都系 咁样入行嘅， 系啦，咁样入行嘅。咁啊，而家竟然咧呢一个哇，犀利啦！ 破天荒， 破天荒。咁啊，然后咧入咗嚟咧，会受三个月嘅训练， 哇！ 啊、即系唔使翻足工嗰啲嘅，呢啲咪仲离谱？ 系咪受身训练啊？ 系啦， 受身训练， 唔受身都抵啦，三个月喺度玩啊嘛， 教你 系啦。咁啊，你哋中年好声音咧，几多个月啊？ 八个月啊？ 冇错啦， 我哋九个几十个月啦， 冇错咯。咁啊，所以咧，其实三个月就好快嘅。咁啊，当然要会去揾好多即系呢一行啊，或者所有即系。 關乎 DJ 做 DJ 嘅 training 啦。咁好簡單啫，點樣參加呢？你就上網啦 ，radio2@rthk.hk 啊。 咁你上香港電台嘅rthk.hk 都會揾到我是 DJ 嘅專業啦， 嚇、 又好簡單嘅 rthk.hk。咁你揾到之後咧，就俾一啲好基本嘅資料啊，即係我叫劉威王。咁然後咧就連同咧個人簡介的短片，即係揾個電話咁，即係擺咧，我係 錄下個靚聲啊， 係啦，即係咁樣。你就喺度講都得，對住個電話度講，咪 send 過嚟咯，係咪？ 需唔需要 video 啊？ 係係咪就 video 啦 ？video 啦，短片啊，係啦，要噶。因為而家做 DJ 咧，就要 成個 package 噶嘛， 成個 package 好耐噶啦。因為即係以前咧，好坦白講，就以前就淨係把聲嘅啫，從來都唔知道嗰啲播音員係咩樣嘅，特登嘅保持神秘。 啊！ 直至到我 你系啊，我都想讲系咪你咧？ 系啊，因为我系先做电视嘅，因为我先做电视，咁所以咧佢冇办法限制到我上电视噶嘛。咁佢都上啦。啊，原来有个 DJ 可以上电视唱歌咁，咁都有嘅。咁开始咗以后咧，好多 DJ 歌手， 哇， 好多啦，好多，即系你好多都识噶啦。咁所以变咗咧，而家呢个咧就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 机会 咧，就可以做我哋同事啦，一齐玩。咁啊，截止日期要记住。其实都差不多8月4日。 哇，快啲拍片啦，各位。 系啦，快啲拍片啦。 剩翻好少时间啫， 听完头先嗰只歌咧，仲有啊，就我是 DJ 呢只歌咧，同我制作，我作曲作词嘅。咁然后咧，但 系 有第二个 version。第二个 version 咧就近啲你哋噶啦，就 young version， 即系哇，仲劲好多嘅，即系而家好而家嗰种 EDM 嗰啲。 系啦，好似 啊，布斯卡兹嗰啲。 咁就冇，咁冇咁夸张，但系就好劲嘅。 哦。 你哋嘅最熟嘅吉吉有份唱， 哦， 啱啱錄咗啦，咪透露咗先，死啦！ 唔緊要，我好似又見到佢 po 相， 係啊 ，po 咗啦，因為我監製嘅，咁啊，哇，吉吉就第一個咧，第一個嚟唱咁樣啦， 哇，好期待啊！ 咁然後咧就有成10多個後生嘅仔女啊， 幫住， 係啦，即係唔係個個人有啲一人唱一人唱啲咯，一人分咯嚇，咁啊即係呢一個 second version 就 young 好多嘅 群星， 係我頭先嗰個就 standard 嘅 活力版，活力版， 係啦，就係。是啊，年青活力版嚟緊，大家留意住嚇，好快有得聽噶啦。好，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哇！今日咧非常興奮高興啊，因為可能因為呢一個奧運啦嚇，我哋又贏咗金牌啦，希望陸續有來。不如咁樣。真係Vivian 啦嚇，即係呢個江文蔚咧，就真係鼓勵咗我哋好多人。雖然咧佢就喊住咁樣講，但係咧佢講啲説話 開心嘅， 係噶。你即係你 catch 到佢，即係今日我輸都唔緊要，我仲要盡我自己能力啊！嚇， 冇錯。 You gotta try, you gotta try, gotta try。 咦話喺一個唔覺意講一隻好正嘅歌， 係喎。 介紹俾大家 咁 巧嘅，咁巧。 喂，真係好恭喜你哋喎！即係嗱，而家咧，喂，中年好聲音係咪？即係而家自己開始咧，又有啲空間可以做自己嘅新歌啦。 圓夢啊，真係，我真係冇諗過一個37歲嘅中女可以喺呢個時候。有機會出咗道，跟住有一首屬於自己嘅派台歌曲，真係諗都冇諗過。 頭先我聽咗兩下當新歌，哇，好勁！即刻入，即刻入啊！ 都係啲布茲卡茲嗰啲， 布茲卡茲嘅， 布茲卡茲， 唔係好，即係啲歌咧，好好西化，即係好似啲外國歌咁。 係一聽到呢個 demo 就覺得，哇！呢首歌係好想唱。 咁你而家嚟得未啊？你介紹啊嘛。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gotta try. Gotta try. 追我所向有难阻，用我温软些蹉跎，一杯一瞬冇遇过，常有乐园未去过，新主席下见你身，新记忆刻见你心，新刺激即将发生，常有1000种可能，视线穿过大峡谷，无语之际别退缩，乘着信念仍算脱俗。Gotta try, you just gotta try, 摆好姿态，摆好心态，飞出去见新境界。Gotta try.You just gotta try, 不必怕人拜见挫败，将所有感官放大，心跳加快向前闯，别理掌心一点汗，讽刺声音太难当，但我都注目来看，想刺激不需要等， 等太久，即将陌生，无怨念出手要恨，赢到一亿种可能，视线穿过大峡谷，害怕之际别退缩，给压制也值得追逐。Gotta try, you just gotta try。摆好姿态，摆好心态，飞出去见新境界。Take a leap of faith, take a leap of faith, take a leap of faith, take a. You gotta seize the day, you gotta seize the day, you gotta seize the day.You gotta try, you just gotta try. 不必怕人摆计错，咪将所有感官放大。You gotta try, you just gotta try. 摆好姿态，摆好心态，飞出去见新境界。Take a leap of faith, take a leap of faith, take a leap of faith. 哇哇哇哇，好震撼啊！我真系碌咗落地下添啊，劲到！哇，犀利！ 我头先成个脑咧都系，哇！寻日嗰个金牌得主嗰、那个嗰、那个所有嘅情节啊， 哇！出晒嚟！ 因为我知道佢咧膝头哥整亲咗啦几次噶啦嘛，咁我成个感觉头先都视线穿过大峡谷，无语之际别退缩，哇！ 所以你头先咧唱到完嗰阵，我争啲跌就系因为最好似阿江明慧最后嗰剑一笃咁样， 赢咗啦！ 真系靠一个好有姿势啊！嗰、那个姿势真系靓。咁啊，头先你嘅歌真好靓，好好劲，好似播紧个外国歌咁啊！ 因为 如果我唔知你唱中文歌咧，好似以为你嗰啲鬼妹嗰啲歌， 好似 系啊，好似啊， 佢有嗰个 feel， 佢有个味道， 系啊，佢有味道。 嗰个 groove 啊，系咪 ？groove， 哇！你卷得嚟好犀利，有啲西班牙血统啊你。喂 ，anyway 啊，呢个歌你有啲咩期待啊？ 呢首歌希望多啲人即系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可以话俾自己脑海里面个小声音听。咩叫小声音咧？就系你成日都脑海里面同你自己讲话，你好攰啦，你不如唞下啦 ，hea 下啦。但系你要击破呢一种，因为最大嘅心魔就系你自己，所以最大嘅敌人都系你自己。只要你话俾自己听，你唔好退缩，你就可以乘着信念。你就會脫俗噶啦 ，You gotta try。 其實都好似佢個，好似你呢份人咯，我覺得你就係咁咯。 我可以 try 啊， 真係。 所以成日真係難得佢，佢自己話：我37歲，佢覺得好似好大咁啊， 好細啫嘛。 搞錯啊，靚妹嚟咋？ 即係你以前年代都係細個時先出道啊，冇諗過係有一個機會俾中年人啊。 年代唔同啊。 喂，劉威宏啊，咁啊，即係喺愛情路上邊，我唔知你有幾多經驗啦。不過咧， 冇乜經驗。 會唔會好似頭先佢咁講，即係要 gotta try sometime。Sometimes 即係有時啲擦身情緣咧，即係而家唱呢一隻歌咧，就頭先應承咗嘅。 係 啊，因為咧要唱阿張路給我一個吻個仔，佢叫杜德偉Alex 嘅歌， 所以我就揀咗呢隻歌。你話感情啊，其實簡單就好噶啦，係啊，即係我自己會偏向簡單啲咯， 偏向簡單， 因為个脑 function 唔到咁多嘢，如果太多擦身情缘嘅话咧，我惊我 control 唔到， 系咧件衫都烂埋啊，因为左擦右擦咁样。 冇错，擦到成身损晒就冇位啊！ 我呢只歌真系好耐冇听，但系真系当年好 hit 嘅。 系啊，好，我都好中意呢首歌。 好嘅，杜德伟嘅《擦身情缘》。 你说你有点冻。轻轻的转身，紧紧把我抱拥，我像浮沉在夜空，暖的感觉在流动，眼里爱意轻碰，一幅一幅画面闪进脑海中，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 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浓。你叫我再相信，真心的跳动，声音清脆轻松，似是前面言语，和缓这世界的矛盾。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浓。 擦身情缘 系啊， 杜德伟嘅歌嚟 嘅。其实自己好中意杜德伟啲歌嘅， 嗯， 系啊，即系细个系 听 佢，佢哋 听众，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你今日嗰啲歌咧都好嘅，即系弥补咗我哋即系少唱啲，即系对我嚟讲咧，佢已经系新咗少少噶啦，即系已经啊叫做，但系其实都讲紧三十年前嘅歌啊，因为我哋香港个广东嘅乐坛咧。即是由七十年代开始，七十年代尾到啦，哇！跟住八十年代大爆发，跟住到九十年代啊，一路先至开始有张学友啊咩啲咁，咁啊即系好似系一个好唔系好喺外国嚟讲几廿年好湿碎嘅啫，咁但系我哋都太多好歌， 好 太多好嘅歌手， 超多 系啦，即系最好咧就系你而家譬如唱杜德伟仲喺度唱紧噶嘛， 系啊， 系咪你可以随时听到佢唱 live 噶嘛， 系 咪、啊？如果你去大陆，吓、 yeah. 即系佢好多表演嘅， 系啊系啊， 好 active 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又好开心啦，所以我是 DJ 呢只歌咧就真系。我好想即係投入去作同埋唱囉。因为即係作为 DJ 你可以認識晒所有嘅人。 嗯。 認識晒所有嘅歌嗰陣嗰啲。即係而家嗰啲呢就我要學習學習。 真係。 咁係 ok。咁今日呢就有阿堅哥同埋阿邊少呢唔使講啦。 好正。 即係今日好興奮啊，忘记咗即係介绍两位添。跟住呢隻歌呢就即刻一起阿邊少呢佢鍾意點彈都得㗎啦。

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片刻变残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好的歌咧就可以一唱再唱，我都不是第一次唱呢只歌，不过今次咧特别就同我邀请咗龚柯云啊，你哋识啦，系咪咧 Karen 啊嘛， yeah. 马拉 Karen 啊， 把声好甜啊， 好甜啊，咁啊唱咗呢一只即系 HiFi 唱片嘅即首播啦，啊咁啊即将会 系 HiFi 唱片嚟噶，系啊未啊。连大陆都即系制作嘅时候都未播嘅， 有荣幸啊！ 以前靓歌梗系要首播， 播翻只靓歌先啦， 好靓声。 即系做得唔错嘅，即系而家啲技术咧已经即系真系唔会输蚀。 系啊， 我喺全喺中国做嘅呢只碟。 哦， 所有啲拉鸡啊，嗰啲即系小提琴啊咩嗰啲真嘅全， 好劲， 好靓声啊， 好靓。 OK， 多谢晒两位嘅今日嘅莅临啦， 多谢邀请。 好开心的一晚邀请到你两个真啱，你呢个真系最佳拍档，就系之曲儿同埋刘威王。 多谢。 嗱，既然系咁样咧，头先我哋已经听到你嘅最佳拍档，好劲，好开心嘅呢个，整翻只抒情嘅两个合唱啦。 又好啫。 系嘛，一阵间啦，系咪？不如我哋而家我哋话定咗，好就呢只。好多演唱會都有唱，即原唱就是女仔啦， 冇錯。 跟住張學友又唱，好似唔係張學友， 係張學友， 係啊係啊張學友啊，咬住個蘋果又唱一次， 係啊係啊，你都記得個演唱會。 原來真係喎，以後就啲蘋果賣斷曬啦。原來咧食完蘋果咁好聲嘅， 唱歌特別好啊， 每日一蘋果。 係啦，每日醫生遠離我，但係歌聲靠近我。 哇！ 我真的受傷了，好聽呢只歌。今天我们特别嘉宾呢，女仔之曲儿同埋佢嘅，可唔可以讲下同学啊？ 我系佢嘅师弟， 同学，大家庭。 刘威王，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花了，窗外阴天了。 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地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 男女唱的 有 边个同边个唱？ 就是黄雨之同张学友， 就是话就系原唱同埋张学友啊。 系啊，冇错。咁佢各自都有一个 solo 咁样嘅。 哦，系啊。咁黄雨之先噶嘛？ 系啊，系啦，冇错冇错。 咁啊，好似系啊啊 张学友演唱会 唔系作嘅， 黄雨之 唔系啊，系黄雨之作噶。 系啊，黄雨之作词作曲 系啊， 都系黄雨之 才女嚟嘅。 咁嗰阵时就我记得有睇个演唱会就系啊。學友好欣賞佢，就請咗佢邀請佢，就唱呢首歌。係啊，咁啊就係呢個合唱版本，跟住話記住呢個名，佢叫黃遠之，哇好勁啊！ 即係以前係已經係新嘅啦，嗰只新人嚟嘅， 佢係新人嚟嘅嗰陣時。 啊，我又記得黃遠之咧，即係阿李頭先提醒咗，佢第一次出現喺電台就係2000年嗰座重聚。 哦，真 係 噶。 就邊個帶佢嚟？又唔係張學友喎， 就係 李克勤。李克勤 ，OK。 佢係我帶過呢個新師妹嚟，啱啱加入咗佢唱片公司，即係都係我師妹，同一間啊。 係。 咦？咁一個女仔好好，即係你知黃遠之點啦？而家就一路蜕變咗，哇！喺只百變， 笑著 少少少少係啦，即係扮咩都得㗎啦。 星星藝都好， 星星藝 冇錯冇錯。 咁啊，作曲啊，各樣嘢都係才女嚟嘅， 超好啊。 係啦，原来咧，即系受伤系好嘅， 受伤。 但系呢首歌就变咗一首好，即系对于我哋，即系我啲后生啲嘅听歌嗰啲都有听呢只歌， 有啊， 都佢哋都觉得呢只歌真系哇， 横跨咗两个年， 好入心啊！ 系啊系啊系 啦，即系其实好嘅歌咧，真系唔使惊嘅，唔使惊我 担心， 因为我成日都讲啊，即系台湾叫老歌啊嘛，呢啲即系 oldies， 嗯， 老歌系永远唔会老， 哦。 是吗？ 老歌永远不会老。哇！ 哇！ 真的、 哦、希望我哋所有嘅歌都变老歌， 系啊 系啊， 系噶。嗱呢一只老歌咧，又系真系 longer， longer than everything， 天长地久啊！呢只歌嘅歌名就好多歌好似嘅，咁但系咧。即系你一定系睇你个样咧，系拣周启生嗰只。 我样有啲似啊 ，match 翻啊，系啊，啲发型嘅颜色啊，刘威王同我哋天长地久。 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候。你说今天以后不必再见，也不必问候，曾经拥有不要泪流。温馨的手终放下我的手，默默合上双眼忍受。你已轻轻吻别，心中只想这一刻停留，曾经拥有不管多久。若果真心不可接受，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趁早一点分手。若果是你真的贪新厌旧，伪装被哭蒙湿透，为何你想讲的说话藏于落寞眼光背后。依依不舍的看着你走，木立在这失意的时候，一声今天最后，不讲再见也不肯回头，曾经拥有不要泪流。若果真心不可接受，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趁早一点分手。若果是你真的贪新厌旧，伪装被哭蒙湿透，为何你想讲的说话藏于落寞眼光背后。道尽你苦与忧，落寞眼光背后，道尽你苦与忧，落寞眼光背后。 头先系有黄婉之嘅即系才女嘅歌之后咧，有才子啊， 系啊， 又作曲又一流嘅， 钢琴狂魔， 好听啊！ 钢琴狂魔作嘅，当然咧佢唱嗰啲歌好多都系佢自己作嘅啦。 系啊系啊， 因为佢作俾人先嘅，以前佢未唱歌之前咧。 啊，真系噶！ 系、哎、佢系你唔知噶，你唔知佢阿周启生啊，你唔识佢，我以为你好熟嘅，大家、 啊、 即系我睇样啫嘛。 我有，唔系其实我有同佢有啲渊源嘅，我有拍过一套电影系诶，佢系做我爹哋嘅。 哦， 系啊系啊。 系咪真系真系噶？ 系 咁啊，啱晒！真系我求其讲话，你之后有啲似佢，即系嗰啲风格啊吓，咁啊啲头发嘅颜色啊， 咁劲嘅， 系咯 又 哇真系啊！你咁啊啱嘅，因为阿生诶，即系钢琴狂魔啦， 系啊系啊， 咁啊佢嗰首钢琴就真系，我佢嚟呢度即系差啲弹烂咗我哋个钢琴， 应该会嘅， 系啊，争啲烂咗啊嗰次，咁所以 见过都少。 阿边啊，即系而家嗰个九尺嗰啲真系先好彩顶得住，好彩。听得住，咁阿生其实系阿顾家辉嘅徒弟嚟嘅， 系 咁诶，所以佢作歌啊，好多出名嘅歌都系佢作噶啦， 系 好早期噶啦，佢作俾林志美啊嗰啲咁样，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当然今日听到有把女声咧，除咗阿 Vince 又冇乜点出声， 有啊 ，Vince 有啊，头先 我 有好正嘅 Vince 俾掌声 ，Vince 和声啊和音啫，咁但系咧，我哋嘅女主角就系知曲儿啊。 小爺你解係咪好中意？即係你係特登為咗呢個節目而揀啲舊歌嚟唱？係 啊，因為我聽到靚歌重聚，跟住我要重聚一下一啲，譬如我媽咪好中意嘅歌，我外婆好中意嘅歌，跟住我細個時點樣，即係喺佢哋嘅音樂嘅分途係咪叫啊？ 係啊，分途 分途 ，sorry， 分途嗰度咧就去長大，咁所以我揀咗呢首《相思河畔》， 唱翻俾佢聽咧。 對，送給外婆。 她在聽嘛？ 她在天上聽着。 当然可以听到， 对的 啊。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情爱共我又似个张望，孤单的我悠悠然望两岸，看一双双的小情侣互诉心曲多神往。 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常在，为什么会褪了残红？啊，人生 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着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茫。伤感，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 带着多少相思情意，又带着多少迷茫。 前辈，你啲低音哇，好有磁性，好正咋！ 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你个 key， 因为呢个系你个 key 嚟嘅，我一定要咁低。 好好听啊！我真系学到好多嘢。 我要去到咁低先至唱到你个 key 嘅 呢 个女仔。呢 个 chest 系咪叫 chest？chest 哇！ 我要好地练习。 诶，我真系被逼去要咁低， 辛苦晒，又高得又低得。 不过我太舒服啦，我中意唱好低音嘅，其实。 哦。 我初出道嘅时候咧，唱咗成十几年咧，都系唱好高音嘅歌嘅。好奇，即系我觉得硬系，即系啊，唔知点解，因为随住年纪大咗啲，然后咧发明咗一种叫 Hi-Fi 唱片咧， 系， 咁就中咗啦。即系，因为嗰阵我就可以自己制作啦，自己做制作，自己中意点都得啦，自己监制自己，咁啊将个 key 咧嗰度降咗几个 key。 哇！咁有冇得練習可以令到佢越嚟越大噶？ 可以， 可以， 天生系即系。 重要啦，咁但都可以掹闊嘅， 哇，好啊， 都可以嘅。 陣間要請教一下有啲咩練習？ 女仔唱低做咩啊？徐小鳳咧， 唔係有時有啲磁性音可以。 梅艷芳啦， 跟住呢只歌咧，真係可以懷緬下當年嗰啲低音歌喉。啲邊個啊？嗰、那個低音歌喉就叫做 Karen Carpenter。 Yes。Close to you, yesterday once more. Wow, 太多了 yeah. Wow, let's do it.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d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 started to sing so fine. When they get to the part where he's breaking her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n, and I memorize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Every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 started to sing so fine. Yesterday once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因应大型基建设施更新工程，港铁观塘线来往太子至何文田站的列车服务今日暂停，观塘线其他路段和其他铁路线维持正常服务。港鐵話預計今晚能夠按計劃完成工程，目標是聽朝觀塘線頭班車起恢復正常服務。在太子站有市民說不知道服務調整，認為要經九龍塘再轉到何文田和黃埔感到不便，也有從太古出發的市民多次轉乘先到達黃埔，認為指示清晰。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率領代表團到訪東盟三個成員國開拓商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香港在專業服務等方面存在優勢，協助有關國家發展經濟， 同時這些國家和中國關係非常好，相信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大商機。另外，對於駐倫敦經貿辦早前有職員被指違反英國國安法，邱應華說由於涉及司法程序不予置評，事件為有關經貿交流帶來影響，特區政府又在不同場合解說香港優勢。被問到是否需要檢視經貿辦在歐美國家的定位和角色，邱應華認為維持經貿辦在當地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如果撤出更加會斷了聯絡，現階段不會有改變。巴黎奧運港隊賽艇代表趙顯津在男子單人雙槓復活賽以小組第二名衝線晉級半準決賽，參與復活賽的選手被分為三組，每組頭兩名晉級，趙顯津被編在最後一組出場。賽道全長2000米，趙顯津在初段守在中間位置，經過一半路程後排第三，落後阿爾及利亞和伯慕達選手。賽事最後500米，趙顯津逐步展現爆發力，並在最後大約100米將伯慕達選手趕過，最終以第二名衝線成功復活，時間是7分12秒94，將在當地星期二下午出戰半準決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仍有驟雨和幾陣雷暴，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接近週末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現時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9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有音樂有快樂。 香港电台为港队运动员打气。 江文蔚在巴黎奥运个人女子重剑项目为港队夺得首面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港台奥运三语共用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特区政府已经就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愿望，而家是香港全力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最好时刻。我会在10月公布第三份施政报告，期望收到你的意见，听到你的心愿，一起拥抱未来。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土壤和种子都可以在城市里面找得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种子、土壤和社区三者怎样互相紧扣呢？听下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多元整理教育部高级教育主任吴思敏怎么说。 种子它是生命之源，在日常生活城市走过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踩过了一粒粒的种子，而这些种子呢，只要有一个好的条件底下，它就会生长成不同的蔬菜、树木或者不同的植物。而一个好的泥土是富有生命力的，它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有它的微生物提供养分，还有可以保存到一些水分令到种子发芽。社区我们依靠住泥土和种子种出来的农作物，我们呼吸是来自每一棵的大树，每一棵的植物，它们都需要泥土，它们都是来自一粒种子。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即将举行为期三星期的活动，等大家了解土壤、种子和社区的关系。除了实体活动之外，还邀请到两位海外学者分享自己的看法，再听下思敏的介绍。 首先有 Satish Kumar， 一个生态的哲学家，他 他就会同我们去探讨关于泥土和种子的故事。然后还有 Vandana Shiva， 他是在印度一个很出名倡议健康种子的人物，他都会同我们讲在世界各地种子其实发挥着一个什么作用呢，而我们身为人类或者社区又怎样可以保护种子和泥土呢。 种子、土壤与社区会在10月2至19日举行，详情请上活动网站了解。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系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又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十万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他。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种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我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 时间到了10:40啊，咁啊，亦都再次多谢龚傲云同我合作咗呢一只我唔使唱嘅 天各一方。 天各一方，因为我哋而家咧虽然系晚上啦，10:40啦，但系喺世界各地咧都系唔同时间收听紧。 Yes， 可能一个对面啦，喂阿威王咧啱啱加拿大翻嚟， 系 啦，喺 啱啱一个队啊， 多伦多就一个队啦。 系啊， 佢早上10:00啱啱好啦。 系啊， 饮完茶添啊，分钟。咁啊，多谢喺咁多年来咧一路。有收听我哋，即系支持我哋嘅海外嘅朋友啦。咁所以虽然我哋天各一方， yes。 但系喺空气之中，我哋偶然咁撞到。虽然唔知讲咩好，不过我哋会唱好多好歌俾你听。 Yes。 就系种缘分啦。 系啊， 我下个月我都去多伦多、三藩市，跟住 LA， 哇， 同阿吉吉啦、阿古古啦，同埋米高啊， 哇， 我哋四个人 去登台， 去登台， 哇，犀利， 冇错，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咁啊，真系而家中年好声音咧，就真系阵容庞大，即系。起碼咧有頭先計過啦，有300個啦嘛，咁啊300就算 active 嘅咧，我諗都有60-70個， 加咗好多人， 起碼有。 咁所以咧就真系多咗好多好听嘅歌啦。但系对我嚟讲啊，更开心，我好中意即系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嘅，因为咧。因为有了这个节目就大家都唱一些经典歌、改编的怎么 都好。我也 学到很多歌。是啊，如果不是就哎呀要唱我全部不懂的，我又可能没那么投入。我最希望就是将这些经典歌传承下去嘛。 还有很多经典歌其实唱都唱不完，是超级多的。 是啊， 即是一学起上来是啊，好多好多全部都好正。 咁经典都分几好多期㗎喎。咁威王你今日呢就负责一啲 广东嘅。 广东嘅四大天王啦。 好啦。 啊，四大天王啦，即係后过我哋少少嗰啲啦，少少啫。 我年轻啲唔通。 係啊。其实你笑声都好似尴尬地 咁。 四大天王呢大家都知道边四个啦。其中啊，郭富城咧唱呢只歌唔会跳住唱啩， 唔会 啊。 嗰时我系其中一首我最中意郭富城嘅其中一首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好啊 ，Aaron 又有演唱会嚟紧啦 ，yeah， 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唱呢只歌呢？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有了开始有了未来，想替你开心眼却无法释怀，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我的心在哭，我真的在哭你的离开。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有了开始有了未来，想替你开心眼却无法释怀，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我的心在哭，我真的在哭，痴情难在。相爱，有了开始有了未来，想替你开心眼却无法释怀，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我的心在哭，我真的在哭你的离开。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好有感情啊！ 系， 我都想喊。 佢唱边一个嘅歌，佢就代入咗佢嗰度。 系咯， 啊，好似代表佢做演唱会都得嘅。 啊，系啊，做演唱会一定好。 佢当其时佢唱国语就系因为佢系即系翻咗嚟唱定系之前唱咧？你估呢只歌？ 呢只歌应该系佢去台湾发展先唱嘅， 系啊，佢先唱喺台湾发展先噶嘛， 系啊，冇错。 咁然后翻咗嚟咧，就好似一个旧嘅新人， 系 啊，咁咧就 join 咗落去我哋香港电台。佢第一次嘅大表演咧，就系 join 咗香港电台一个我哋嘅太阳计划。 啊 ，yes， 好似我记得嗰阵时佢喺台湾红，都唔系因为唱歌。是因为一个广告，电单车广告，系啊。嗰阵时我仲好记得，哇，好型啊！嗰阵时个都要模仿佢个头噶嘛， 系 头发、 哦，原来系咁样啊！不过佢翻嚟咧，即系最重要嗰个咧，就系佢变成咗四大天王嘅其中一个。 Yes， 就因为呢个 show 啊，真系太阳计划， 以前系冇三大天王嘅啫，冇呢个名嘅， 哦， 就是、太阳计划。 OK， 咁跟住点咧？跟住有一个神秘嘅加咗入去啦，咁啲记者就问： 究竟系边个？ 边啲啊？边啲啊？ 系 边四个啊？ 系 总之你哋唔到时就知噶啦，四大天王啦，就咁啫嘛， 就咁样讲出嚟。 系啦，就你话几呢四个字几重要咧？ 我到依家都系噶， 到依家 啦，传咗几十年都系最重要。 系 其中一位我哋非常之熟悉欣赏嘅 Aaron Kwok。 就嚟开演唱会嘅 Eric， 系啦，咁啊头先只歌就叫做《当我知道你们相爱》，跟住都系唱国语啦，阿芝。 好啊， 嗯， 我哋嚟一首 jazzy 少少嘅， 好啊 ，jazzy 范晓萱嘅《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I trust you. Somebody don't trust me. 你回答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You don't love me anymore。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但至少会去试着做，去喜欢每个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我正等着你反驳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去试着做，去喜欢每个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Do do do do do do do.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 至少会去试着做，去喜欢每个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正等着你反驳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一切你都会对我说没有。 Trust me at all， 好轻松嘅，我中意呢啲节奏嘅 jazz， 系少少少少轻 jazz， 耶， 即系咁， 希望大家中意。 系国语都好嘅，因为我哋香港其实好有福气，有先听英文好多好多好多，跟住咧有国语歌。不过啲国语歌咧未系我哋嗰款，因为七十年代嗰啲国语歌咧，即系青山啊、姚淑容啊咁样嗰啲。系啊，嗰啲好容易上口系真嘅，不过咧就真系未有咩特别味道。咁啊做咗后期，哇，好多好听嘅，去到八十年代已经好多好听嘅，去到九十年代更多。 嗰阵时应该系广东话同台湾嘅音乐应该都系百花齐放得好犀利。 系啦，咁啊，但系佢哋嗰啲歌手都会嚟香港发展，因为嗰阵未有大陆开放，即系市场未开放，咁所以嗰啲台湾歌手我哋都识得嘅。 好熟啊， 系啦，都成日过嚟香港。Yeah. 好，我哋跟住落嚟咧，想请今日我哋两位嘅特别嘉宾啦，就系啱唱完歌嘅子曲儿同埋阿刘威王再合作，因为我都好觉得你哋声音声线当然完全唔同嘅，不过你唔知点解就可以好夹噶。 哦， 系喎， 队长。 呢只就大家都好熟嘅咧，又学友嘅歌嚟嘅。边个最珍贵呢？就多数都系 大家 都珍贵。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大声领带写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纱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只求你太美，梦才会真一点。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穿过黑夜，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你， 别让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修复太美，梦才会真一点。Oh yeah， 我学着在 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昨天晚上可能大家都未必瞓得好好，但系心情好兴奋。嗰日喺开幕奥运开幕典礼嘅时候咧，见到一位法国嘅女歌手同埋一个钢琴家，竟然泛舟湖上，竟然喺塞纳河上边唱咗呢一首歌颂世界和平嘅一首歌。Imagine。There's no heaven, it i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Imagine 世界和平。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在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思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昧难以猜破，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e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Sway with me. Come and sway with me. Sway me now. 你真係爭啲喺張凳度跌落嚟啊！ 好跌落嚟， 係啊，揸緊車嗰啲全部啊，所以唔好介意前面嗰台車咧左搖右擺。 哇，唔會嘅，司機叔叔好專業㗎。 司機叔叔即係全部即係揸住個胎盤咁樣，因為呢隻歌咧就真係有一種即係搖動力嘅，令到人哋有嘅，唔知點解嘅。因為其實呢隻歌就係啊，以前因為呢隻歌變咗名曲㗎啦，已經有好多人翻唱，好多新嘅歌手一路，尤其啲職業歌手咧，九成都唱嘅，係啊，真係去到譬如你去到。五星酒店又好，你去到一啲大嘅嚇，都會唱呢個大型 show 都會唱。 靚歌重聚一定要唱。 不過呢度咧就真係要多謝兩位啦嚇，阿 Vince 同埋阿堅哥。 係啊，多謝 Vince 同埋 勁唔勁啊？二人大樂隊喎， 勁啊！令到有種 Broadway 嘅 music background 嘅感覺。 二人大樂隊，哇！咁 grand 嘅， 聚一齊個 groove 喺一齊啊，好正！ 如果因為 sway 唔起噶，如果唔 係 ，Thank you so much， 節奏感要好好先。 冇錯， 咁啊左搖右擺之餘咧，我哋靜靜落嚟啊， 係啊， 因為咧佢啊匿埋一角，隻眼就係望實一個 target， 一個目標人物，但係又唔敢出聲嗰啲咧。呢啲歌詞係實中嘅，係人都試過，即係唔係打麻雀嗰啲暗降喎。 暗魔又 唔系，唔系暗降，即系又唔话俾人听，但系其实咧已经系揸住晒噶啦。 系啊， 咁但系佢心里边知啦，叫做暗里着迷嘅呢只歌，系刘德华嘅。 Nice。 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沉在梦境内，我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老低，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使我越轨。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沉在梦境内，我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露底，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 说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使我越轨。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就让空虚把我摧毁。 阿 坚哥 队友啊， 你真系神一般的队友、 啊。我真系望住心心眼啊，好劲啊！ 啲息事风可以变咗咁样， 唔系佢个 keyboard 可以变咗个 sax， 系啊，呢个 sax 风啊 ，so cool！ 多谢阿坚哥， 坚哥好坚，好坚， 好听啊， 今日好有 feel， 威王唱得好好 ，yeah， 系一个 live 嘅，好有感情嘅。暗里着迷，多谢阿刘伟王， 多谢。 跟住当然啦，今晚我哋好高兴啦，可以有两位嘅嘉宾，亦系咁合拍嘅，自己系好朋友嚟嘅，亦都系同学嚟嘅，亦都系师兄师妹啦。 好声音大家族， 系啊，冇错冇错，好荣幸啊！ 以前在圈里面都很多好朋友可以合唱过。 嗯， 你我想迟早都可以啊，吓、 嗯， 希望啊。 以前就 系咪 周慧敏和埋林龙船啊？ 嗯， 啊，唔系端午节先见到佢嘅 龙船啊， 个名 唔系都好硬嘅个龙船，应该都唔会冧嘅。 个名只歌就好出名， yeah. 叫做《流言》。所有呢啲圈中嘅绯闻唔好信。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谈论，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歌颂耳语， 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在多彩多姿生活中渐渐苍白，渐渐苍白。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冧冧豬嘅歌啊！ 好冧啊！我有心心眼，真係好多。 如果你當 浪漫嘅時光， 即係我又諗起呢個歌咧，令我諗起我好中意呢首歌。咁啊，原本咧就係有一個加拿大嘅民歌手叫 Danbury 唱，咁啊，但係後來 Carpenters 咧，即係佢最先就係將人哋嗰啲歌咧佢為己有，就自己又再錄。哇！你知 Karen Carpenter 咧，佢把聲啦，就好好聽。咁但係呢個歌詞咧，實在感動就係、是，如果當你去到某一個年紀啊、 yeah. ， 好似我咁啊，咁佢竟然咧，喂 ，fall in love， 大家係啦，年青嘅時候不斷咁 fall in love， 係咪啊？成日代入情網又跳翻出嚟，有啲又跳唔到啦。咁但係佢，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最緊要就係、是、哇，即係其實我誒 仲 係 好年青咯。 對我嚟講，即係。即係重新，但係佢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啊， 係啊，咁先至浪漫啊嘛， 即係我哋 非常 自己嘅伴侶， 無論你即係咩年紀嚇、yeah. ，I just fall in love with you again。 哇 ，That's so sweet。 希望呢啲歌咧，即係我都係咁樣對啲歌，我同啲歌佢講緊呢啲， 即係 我而家以前我成日覺得哇，唱歌成日唱咁多，好攰啊，唔會嘅，原來咧而家就好中意再唱，繼續唱，好嗎？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港铁因应大型基建设施更新工程，观塘线来往太子至何文田站的列车服务今日暂停。港铁表示，现时各项工序进度良好，在完成并确认各项安全检查后，预期观塘线明日将可以按时间开出头班车，提供正常列车服务，将于明朝早头班车前再作公布，确认列车服务安排。港铁话，更新工程已经大致完成，工程人员紧接正进行一系列详细的安全检查，包括确保相关路段隧道内的架空电线、轨旁设施、配電系統和信號系統等運作正常，並會使用不載客列車進行安全測試。港鐵提醒乘客，如果今晚乘搭的港鐵路線和平時不同，特別是轉乘東鐵線前往羅湖站的乘客，應預留額外時間確保可以接駁尾班車。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特區代表團下午抵達老窩首都萬象，展開訪問東盟三個國家包括老窩、柬埔寨和越南的行程。李家超抵埗後出席中國駐老窩大使方鴻所設的交流餐聚。李家超說，香港和老窩兩地在經貿合作方面有良好的前景，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兩地開拓更多合作空間和促進人民交流，在老窩以至東盟各國介紹香港的優勢和發展機遇，說好香港故事。李家超和代表團明天將與當地政商界領袖會面，並到訪當地學校、企業和鐵路項目。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和訪華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舉行會談。李強表示，中方願意同意方進一步鞏固政治互信，推動雙邊關係朝著更加成熟穩定的方向發展，為兩國深化合作提供更積極的預期。中方支持中國企業

主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青，很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翻嚟二千零歌，再从最后一个部分啦。11:38，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有两位，之曲儿同埋 刘威华。 我想讲系一位好英俊嘅男歌手啊，不过你个名字你自己讲咗咯。不过我想介绍你唱梁汉文嘅《前面游戏》。 Everybody, so be to me, amour, amour, amour. 夜夜也没有像这夜那么静，只听见这颗心的血声。回味着你昨晚像噩梦似的话，你给我的竟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在做尽傻事，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何从前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趣事？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还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前面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 谢晒刘威王嘅。 好好听啊！ 前面游戏，你嗰啲口音咧，系咪有啲闽南口音啊？头先嗰句 乱咁嚟，攞年噶，侬真系攞年噶，唱得攞何天噶， 真系攞何天啫， 唱得好好听啊！ 跟住呢一只咧，就真系个歌名，同埋佢唱呢几个字咧，用啲。台湾嗰啲闽南话， 闽南话，上海话， 系啦， 天黑黑， 系啦，天黑黑唔知点讲。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之一，之曲儿嘅天黑黑。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归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M-E-L-O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最旧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次唱呢首歌 好有 feel 喎、 啊，因为佢有外婆呢个字， 冇错啦， 有 feel。 仲有哄小朋友瞓觉嘅天黑黑，咁、就、啊、是、当然你唱就啱啦，你有小朋友都仲未瞓， 我嘅小朋友仲瞓紧，我 头先仲打电话俾你， 系啊， 咁啊头先啊之曲儿嘅 唱孫燕姿嘅。 有人問我哋係咪 live 啊？點解？ 有冇咁開心啊？呢個好高評價。 咁你咪你話俾佢聽，而家幾點鐘？ 而家係23:47.43， 44:45。 係啊，仲可以同佢玩遊戲， 哇，好開心啊！ 小朋友嗰啲 遊戲， 係喎，真係喎，呢個其實係著讚嚟嘅， 多謝， 係啊，讚嚟嘅，真係讚， 多謝， 好正。 猜情尋都係外婆同小朋友可以玩嘅遊戲。 遊戲就是輸了亦有限，難過像過山車，那麼辦？前程不管可否感受加灿烂，认真地玩，全心去玩，更好玩。游戏若有输，也就有赢。除了力气，当然也讲命。明明当初贪玩，怎么想搏命？何必勉强？何必太惊？快听听，别当你要奋勇血战，无论聪明或愚笨，猜猜情寻，虽不如人。不影响你笑脸迎人，没有说过你要战胜，留下欢乐便无憾。猜猜情寻，猜猜情寻，还说可以胜过别人，多一餐好教训。进后退不过是个梦，摇过荡过不失个好梦。前程不管可否感受到有用，目标落空才可有空，放轻松。奋勇血战，无论聪明或愚笨，猜猜情寻，虽不如人，不影响你笑脸迎人。没有说过你要战胜，留下欢乐便无憾。猜猜情寻，猜猜情寻，还说可以胜过别人，多一餐好教训。还可以胜过别人。别当你要奋勇血战，无论聪明或愚笨，猜猜情寻，虽不如人，不影响你笑脸迎人。没有说过你要战胜，留下欢乐便无憾。猜猜情寻，猜猜情寻，还说可以胜过别人，多一餐好教训。Yeah， 不必当真。 我出包， 我出剪， 哎、我焗住出揼打和， 系啊，今晚真系音乐嘅协和，系、哎、真系打和，成三个钟头我哋一路 系咯，越唱越开心添， 系 啊，越唱越开心，最紧要就系呢个和字，好舒服，多谢晒啊刘威王， 多谢多谢， 跟住落嚟我哋有只英文歌， oh yeah. 因为朱曲儿咧就可以扮演好多唔同。风格的角色嘅，系啦， 好 sexy 可以， 系啦，乜都得噶佢， 冇噶冇噶， 有 嘅，变咗 Whitney Houston 都得噶喎， 又可以吧？ 不過要提醒大家，提醒大家唔好將音量較大，因為隻歌好勁嘅，好勁。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A few stolen moments is all that we shared. You go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 Though I try to resist being last on your list, but no other man's gonna do.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It's not very easy living all alone. My friends try to tell find a man on my own, but each time I try, I just break down and cry, 'cause I'd rather be home feeling blue.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You used to tell me we'd run away together. Gives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You said, be patient, just wait a little longer, but that's just an open sea. I've got to get ready, just a few minutes more. Gonna get that feeling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Cause tonight is the night for feeling alright. Will we make a lov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你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甜甜，我会想潜逃，已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 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扇来呼唤你千趟。 今日多谢司曲仪、刘慧王、 边士、 坚哥， 多谢坚哥， 多谢 边士， 多谢边士， 多谢各位观众收听。 Good night， 多谢幕后嘅。 Good night， 多谢 你。Good night， 晚安， 辛苦晒。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